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i 晶晶 Hello 大家新年快乐。我看到我们 Warmer 同学在一直播已经在说 Happy New Year 了。 Happy New Year， 新年真是新气象。今天是恒恒老师2022年的年度首秀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祝老师新年快乐，也祝同学们新年快乐。老友记的学习哈，包括这些发音啊、纠音的学习，对同学们来说呢是很大的挑战。每一年呢都应该有新的面目、新的样子、新的进步。所以呢，你的学习是否已经有了新的进步，在这样的课程里啊，最能够检验出来了。啊，尤其是我们课堂上的纠音环节哈，老师一听啊就能知道这一年你有没有好好的努力。新的一年交上了第一份新的作业，你有没有一些新的进步？今天呢，我们的作业里哈都会来检查，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老师的好评啊。好，新的一年呢，我们来继续一下《老友记》的这篇课文哈。这篇课文呢，其实非常适合在年末的时候说，因为这个情景呢，就是 Rachel 要启程巴黎了，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了。于是呢，和老朋友们一一的告别。不过，可想而知，老朋友的告别呢，情感很深，不是说告别就告别的。你想一想，你的生活里，如果跟一个你熟悉的朋友告别，到最后关头的时候都忍不住要掉眼泪。老师说 要掉眼泪啊，掉眼泪。像菲比这些搞怪的朋友啊，像 Ross 这些，像 Chandler 啊 Monica 这些平时都轻轻松松的，但是到单独告别的时候大家都掉眼泪了。菲比都哭得不能自已了，睫毛膏都已经哭掉了。 然后 Rachel 一从头到尾就一直哭，要单独哭个六次，还挺厉害的。 这 那五次， 这一集呢主要就是煽情啊，煽情。哎，当然我觉得像当年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真的到分别的时候呢，这些观众朋友们也和剧中的人物一样，也是非常不舍的，内心也是会有一些怎么说，哭得很伤心的这种情感的。 对， 只不过现在我们想来这个时间已经过得很远了啊。 I don't know，我记得我当年在看的时候看这一集好像心里的感受是不可能。 是吗？不可能。 白哭了一圈。 肯定还有。 Right， 肯定还有的演。所以就在那边这样，我们一起在那边看。No， of course not。 所以你们都入戏了。大家都入戏了。 We can't lose Rachel， 因为 Rachel 是最受欢迎的 啊， 所以那个他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老友记 里边的一个角色形象哈。 She's the most beloved friend， 所以那个当时大家在那边就是不可能 ，We can't lose Rachel， that's for sure。 大家都不相信。菲比这样古灵精怪的朋友呢，在最后告别的时候说的话也是跟常人不太一样。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本质上非常有趣的灵魂哈。好，今天这个情景就是这样的。其实台词并不多，但是今天要学习的三句连读呢都相当的长。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大家准备的一些课堂答疑的问题。 OK， 哎，同学们真不错，都发来了音频，这样老师呢能够更加的有的放矢了。第一个问题来自 WY 啊，非常爱提问题的一位同学。亲爱的老师们好，我有一个关于弱读的问题啊，想请教一下。在复习老友记的过程当中，我听到哼哼老师对于这样一个单词，来，我们看看是哪个单词 啊？这个单词是 revolt。 他读这个单词的时候呢，嘴巴有三个动作，注意顺序，一口气完成啊。通常呢，都会弱读为 vol。 对 ，vol。 那我想问问了，是不是类似的单词都会发生这样的弱读呢？比如说，我举了几个单词。 old， sold, solo, hold, cold, gold 这些，能不能把这个 o 带 l 的音弱读成 o？ 嗯， 就是不动嘴唇。 对，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然后答案是不行。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不会这么弱读的。嗯，可能就是 revolt， 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词。嗯，然后这个也看人，看口音。我建议就是还是用它的标准的发音方式 ,OLPO,O, 就会比较好。OK, 所以别想成是一个发音规律然后可以在别的词上用的，这个并不是这样的。 嗯 嗯。 所以呢他这个问题提的还是不错的。 Yeah。有分析能力， 哎，有自己的分析，加入了自己的思考，说明是在动脑筋学习。所以你的问题提出来，老师一看就知道你是不是有用心在学，但是答案是不可以。 嗯 嗯， 对， 不可以。 是的， 同学们能听明白吗？啊，这个问题啊，自行领会一下。好，第二个问题呢，来自真真爱爱同学，他说这次呢，我想向恒恒老师呢再提几个问题。第一就是老师说呀，发。哦，和发 t 的都是舌尖顶上颚。 嗯哼， 那么这发音的舌位到底有啥区别，可以详细的说一说吗？ OK， 所以这个很简单，你看中文我们学这个不不摸佛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得特呢了，对不对？所以这四个音得特呢了为什么并在一块呢？因为它们都是舌尖音，你这个舌尖需要顶着上颚发出来的。那你自己来说一个的特呢了，舌头有区别吗？位置上有区别吗？并没有。OK， 所以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音质上，你要如何送气，你要如何就是发出这个音等等。所以就说不到你的舌头位置上的区别了。如果它的声音有区别，我们是通过别的方式，比如呢的音呢，它是个鼻音，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声音是从鼻腔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呢呢开头的这个的音呢，是舌头封住你的气流，所有的声音和气是从你的鼻腔出来了，因为被舌头封住口腔了，对吧？ 嗯， 这就是一个呢的音。那的和特就不是了，他们是靠就是别的方式发出来的。所以就是我们聊到你的舌头顶上颚，这样不仅是舌头顶上颚，我说的应该更具体的是舌尖顶着上颚，的特呢了这样发出来。然后详细的回答很简单啊，位置上的区别是没有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嗯。是，老师也举了汉语拼音的例子来说明的特呢了这些几个字啊，这几个音其实呢发音位置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啊，他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由舌位的区别来决定 的, 是的， 而是不同的发音的状态来决定的，他们的音的不同。这个问题就解答清楚了。他就说呢，第二个我是想问问关于添加音的问题。It sound和 she said she 那几期的录音啊，我反复听了好几遍也练了，但我自我感觉呢不是很好，特别是那个 she said she 要从元音一再转到 a 再转到一，这个滑动的位置啊，滑动的过程啊，我觉得真的很难。我想问问一下老师，这三个元音在滑动的时候呢是否要发到位呢？老师咱先从理论上说，是不是要发到位？ OK， 好，所以我先解释，是不是要发到位？答案是要的，必须要。OK， 这不是一个可妥协的点。OK， 第二呢，你说你感觉很慢。OK， 别扭，比较难，或者难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感受。为什么正常呢？是因为这其中有一个音，中文是不存在的，是一个 a 的音。OK， 中文最靠近的时候是我们生气，然后说喂。这个 a 的音 ，OK， 可是就是正儿八经在我们的波波摩佛系统里面不会见到它的，见到的是 a， 对吧？最靠近的是 a， 所以这个 a 的音呢，如果你发的准的话呢，你多多少少都会感觉有一点就是难，比较难发 ，OK。然后我们要穿插别的音进去，加一个 a 的时候呢， 这个就更难，你会感觉就是肌肉有点僵或者跟不上，或者你要非常专心才的情况下才能把它发出来，然后这些都是很正常的。OK，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一到 A 再回到一很难，是这个原因。如果是中文存在的音，从一一中文有，对不对？那我们再来一个，比如 A， 然后再滑到一，一 A 一。中文说出来应该对你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你可以说得很快，你也可以连读出来 EAE， 对不对？可是因为是 A， 所以你觉得别扭，那你就是要继续练习而已。 OK， that's all。 每一天练个两分钟，三次，然后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就这么简单。 所以答案是肯定的，一定要发到位。 yes. 啊，然后呢，这位同学不是不确定自己的发音嘛，他就发来了自己的语音，啊，我们和老师同学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发的 it sound 和 she said she 到底是怎么读的？来听第一个，第一个 it sound it sound it sound， 好，这是第一个读音，好， 这个非常好 ，it sound 这个停顿呢非常的干脆，然后你连发的时候也听到一点爆破。It sound， 那 sound 的嘶音也还是很明显，而不是 town 这样，对不对？不是变成，对，没变成一个纯呲呲呲的音，对吧？ It sound 这个平衡是完美的。 第二个句子 ，She said she, she said she, she said she。 OK， 那我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我，首先你的元音 e a e e a e 非常好。OK， 那你需要注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你现在在就是还是在咬开 ，she said she 这样三个音节单独都在送气，有一个这样的感觉，而我们的气息应该是一致的，是一致的送出来。所以呢，你不要发 she said she said， 而 she said， 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区别是气息是一致的。这样呢就会让你发的更没那么难受了，不会让你变慢了。你现在慢也有，你看这是为什么让大家要发音频。我刚刚分析你觉得慢的原因是因为一滑到 A 一个陌生音，别扭。这不仅是这个问题了 ,OK, 或者可能不根本都不是那个问题，而是你的气流不一致。你在气息断 ,she said she, 这样我们要 she said, 你的一连发到 A,不要停顿，这样就简单多了。好，那第二个点呢就是针对一个发音的一个点，你现在 she 的这个结尾的 she sh 的音不够明显，现在发的有点像 she 了 she， 我们要 said she 会有一点爆破，可是这个 sh 的音应该还是主要的，这个平衡你现在爆破偏重，我们要让这个摩擦的音摩擦音稍微突出一点，所以别发成said she， 要发 said she， 可以听出区别吗？不是 said she 这样 said she， 还这个虚的音还是要更明显一点，剩下的呢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再总结两个点，第一气息得一致，这是连读的核心。 OK， 第二呢我们这个摩擦音还是需要突出一点。 老师这个讲解非常的细致啊。好，这下问题搞清楚了， 耶， 搞清楚了啊，问题解决了，心里是非常舒服的。第三个问题来自真知灼见同学，也是爱提问题的同学，请问恒恒老师，我这里呢有三个视频啊，视频一和视频二当中啊有一个单词就是 already， 就这个词儿呢，这个高频词它有没有略读？您帮我听一听，因为我觉得前两个音频里边我根本听不出来。哎，遇到这种问题了，同学们都一起来挑战一下哈，看您能不能够听得出来啊。好，第二个问题呢，他说类似的是 just 这个词也是，在美剧里边根本都听不清楚，就比如说像这个视频三里边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看吧，大家同学们一起来判断，你能不能够听出来 already 这个词的略读？ 好。 Thanks, but I'm already booked solid. Between school, the band. 他说的是 I'm already 发声 I'm already，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弱读，然后说得很快，没有省略什么东西。 I'm already 这个词它是个虚词，它本身是不带什么 you know 内涵的 实际的含义的，对 right, yeah. 所以就是他就会弱读，然后说的比较快，仅此而已，可是他有发。 能听出来的同学们请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打个一，我看看大家能听出来的还多还是不能听出来的多。嘿，刷屏了，可以听见啊，听得见，听出来了，很清楚。你们在气这位同学了，你看内卷了啊，被卷进去了。能听出来的，哇，这么多，米卡也听出来了，琳达也听出来了， Rose Dream 也听出来了啊，能听出来，我也觉得能听出来啊。那、啊、我们再听第二个音频。他哪里说到的 already 啊，同学们，这一句话能听出来的也请打个一啊。 OK， 所以他说的是 Dad, you already。所以是一个 you 和 already 的连读 you already dad you already 所以就是他又连读，然后也说的一样快一样弱，所以就更听不出来了。 嗯， 可是有说 也有说，对，这个有听出来的吗，同学们？ 嗯， 其实都是考验自己日常功底的时候了啊，只有你自己会读这些略读的时候， 这个， 你才能够听出来别人是怎么读的。 聊天室里面的同学有一个要注意一个点，你可能现在就觉得很清楚啊，可是你是在我们说有这个词的情况下听，你会觉得很清楚，你正常听的时候不见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位同学别难受好吗？ 对，其实大家已经有了我们的提示哈，和心理暗示的时候是仔细去听的。那第三个音频我们听听看。 I can't do it all, I'm just one guy。 好，这个词儿大家是要听什么呢？听 just 的这个词儿，我们再来听一遍，再来听一遍，注意听了。 I can't do it all, I'm just one guy. OK， 这个很难听出来了。 这个首先 just， 代表就或者只，很常见，然后一般都会弱读成一个清楚的发音，弱读发音是 just。Okay, 结尾的特省略，然后中间的元音也压扁了，这是最清楚的发音方式。他的发音连嗓子都没震动了，所以就是变成OK， 所以就是没有发音，没有嗓子震动，就是不属于一个音节了。I'm just one guy, 所以就是变成这样了。那个就是他没有实际上发出来。然后如果你没有听清没有听见呢，也不怪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弱的弱读，基本上是听不见的。 就是单听这句话难度很大，万一但是如果是它是上下文的一个对话，再加上它的语句来判断呢，我们可能会判断到这里有一个 just 啊，他肯定是带着委屈来说呀，或者是给自己辩解来说呀，说我只是一个 one guy 而已，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大的能耐。 对， 这是我们能判断出来。 对， 但是就算是没听出来，当然也不影响你理解这个句意。 所以这种问题就是你要看这个词都是常见的单词、高频词以及不重要，他们是虚词。 是的， 还有一个 all right 很常见 ，because 也很常见，这种的 have 很常见，他们都会被弱到 in on at 这三个也是 ，that 也是都会弱化到你听不见，除非你有练过我们教的这种实际发音技巧，有练过我们的句子。 是的，好，你看这同学下来自己学习的内容还真不少哈，都看出来了哈，还有不少自己课外的一些学习资料，看来也是个认真勤奋的好同学，值得表扬。第三，为什么 pickle 这个单词的科会浊化呢？老师， 不会，不知道是谁教你的，别听他的。 好， 他这个我简单说一句，就是说他不是发一个完整的科音，可是他也没有就是发一个歌的音 ，piggle。你要是这么说 ，piggle 显然不是的， 100%听不懂的，他会想成是什么样的猪 ？OK， 是一个小可爱的猪吗 ？piggle。如果你彻底的浊化成歌音，肯定会出问题。你别这样做，你别听这个人说的话。 好的，好的，好。第四个问题来自 Maggie 同学，他说：“老师好，我在看这《摩登家庭》哈，第四季第十集有一个 ，He is heard words。” 好， 哎呦，我可真是没听出怎么发音的。于是呢，他把这个视频也截了下来，同学们就跟着我们一起听听看啊。说的还真挺快的啊。就这样。 Third worst。就这么发的。Third worst。所以 he's， 我们就把结尾的 z 音轻化，这是第一步。OK。 okay, his. 然后我们连读到 her， 那 h 的音本身就是一个送气的声音，就是你叹气，所以 heard 就是这么发的。如果我们连读到一个思的音，会发生什么呢 ？sir sir， 对不对？ 嗯 ，sir sir， 你基本上听不到这个 h 的音了 ，sir sir sir， 你会送的更用力一点，一个思的音而已，会爆的用力一点 ，third verse third verse。OK， 所以是 his third verse，he 的 he 这个就省了。 嗯 ，OK， 因为经常在句子开头这种会给省掉， 嗯、 所以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 third verse， 仅此而已。 嗯，我觉得这一期大家的问题提的都很好，它竟然成为了我们课堂学习的知识点。 嗯， 像这种句子，我们等于也跟着老师再学习了一遍。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能会遇到别人这么说，你像美剧里已经出现了呀，同时我们自己也在连读非常流利的情况下也可能说到这种程度。 嗯， 啊，我们请老师再来说一遍这三个词。 OK， third verse third verse， 听你，我们再听一下那个视频， third verse 应该就是这么发的， 是一模一样的啊，只是他的视频的声音稍微有点小，他是一个男士说的，一个女士和一个男士的对话啊。 对，对，因为他非常的就是无所谓的在回答，你知道就是那又怎样，有点也 对吧？ 对， 然后就 third verse， 嗯， 边看着报纸边回答人家的那种感觉。 对，好，嗯，好，感谢哈这几位提出精彩问题的同学们啊，真的成了我们课堂的丰富的知识的补充，连老师都给你们鼓掌了。 Yes， 非常好。 从问题就能够看出你们学下来以后是有在非常认真的对待着学习啊，自己找了很多的素材在补充和补足的自己的听说读写，非常好。好，接下来呢，嗯，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景学习了，第十季的第十六集，事情呢是在情景是在 Chandler 跟 Monica 的公寓客厅里 ，Rachel 把同学们啊，把朋友们一个一个的叫。叫过去，单独的告别，每个人都哭得无比的伤心。来听听今天的情景。 I love you, Phoebe. I love you too. Please don't turn into, you know, a French bitch. All right. Well, if I'm gonna do this, I better keep going. Okay. Monica. Yeah. Will you come here with me for a minute? Sure. Are you wearing waterproof mascara? No. No, you're so screwed. Hey, what was that all about? She's gonna say goodbye to each of us individually. Are you kidding? No. Oh my God. Yeah, I know. It's gonna be even worse for you. God. Well, let's get ready to do some serious crying.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handle this. Now I know how my students feel at the end of each year. And why they act out by giving me such bad evaluations. 好，哎，这就是今天的情景哈。看前面好多哭哭唧唧的时候哈，大家都是一边哭着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台词的。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啊，第一位呢是Phoebe， 他在跟 Rachel 单独的告别。 对，他们就是从小房间里出来了，他们已经单独在里面哭了一会儿，然后 Phoebe 现在出来，然后在大家面前呢抱一下 Rachel， 然后就说 I love you too， 然后please don't turn into you know French bitch。 他也说肯定前面 Rachel 说的是什么、嗯、I love you 之类的哈， 对对、 啊、Rachel 就回了一个说 I love you too。 你看这种告别的时候用于表达一下自己对对方的爱、 嗯、 啊，这种友情之爱是非常正常的、啊、 嗯， 也是非常真心的，在这个时候表达 的。 你想你跟你的朋友十年的朋友啊，就这样分隔两地了，以后没准也再也见不着了啊。因为分隔两地以后呢，肯定这个感情呢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就变淡了。 嗯， 你以前再亲密的关系，再好的关系，只要你长久不联系，慢慢的失去联系以后，最后慢慢的也就淡了。你想咱以前的那些初中同学小学同学，其实就那么几年的时间能够在一个课堂里认识，以后这一辈子都未必见得能再见几面呢。嗯 yeah， 是吧？所以啊，这个时候可以说出一下这样的动情的句子啊。但是呢，他还是不愧是菲比，他的祝福的方式也非常奇怪。他说：“拜托，你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啊 ，turn into 就是变成一个。嗯”这个是一句非常搞笑的话哈，一个法国什么什么的 啊，我们就不说这个词了。 他这个呢，就是因为法国这边是就的认可，对吧？就是这世界什么 fashion capital， 对不对？ 时尚之都。 啊，所以呢，就是那边的人有这个感觉，会给美国这边有一个感觉，就是比你懂，比你好，对吧？所以他就是说出，就是你别变成那种人，就是看不起我们 ，right？ 啊，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不认识了，你就变成就特别高傲的那种气质，就是。对，然后就是戴着帽子的那种， 鼻孔看人了，就那种啊，比你懂， 对对， 比你好。 对， 比你洋气， 对对对， 比你高级， 看你穿衣服这样子，就是特别就瞧不起的那种的，对，他就不希望他变成那样。 啊，以后呢，再加上你也是从事时尚行业的，等你以后从美国回来哈，别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土包子了啊，从法国回来，别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土包子了。 对对，所以他就是这个意思，嗯，然后也挺好笑的，就是最后一句就是说一个这样， 对， 然后。那 Rachel 他就说 ，All right, well, if I'm gonna do this, I better keep going。 好，他就是把这个，你看前面还哭哭啼啼的啊，跟第一位朋友告别告完了，告完了以后接着下一个吧，就赶紧办事儿啊，就下一个。 嗯、 well， 对 啊，他说 ，If I'm gonna do this， 我要是想这样的话，叫 I better keep going，、 哎、 那我就继续呗。 哎，就继续、 嗯、 啊， 嗯， 那就继续。 然后 Phoebe 就 OK， 然后就转头走了。然后 Rachel 就 OK， Monica， 这种时候啊，一个一个叫名字，感觉 啊，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坏事要降临到自己身上那种啊，特别紧张。 Monica 就站起来，然后特别乖的在 ，Yeah， 然后有些惊恐啊，说啊在呢，在。 然后 Rachel 就说 ，Can you come here with me for a minute？ 好像那个老师在叫学生啊，哈。 嗯，对，就是。 下一个是你跟我进来一下办公室。 对，带一个这样的手势，对不对？过来 ，right， 跟我过来。 老板跟你聊天，在办公室里叫下一个来进来，我们单独聊一聊。 对。 啊，还有 come here for come here with me for a minute。 嗯哼。 啊，我们过来聊几分钟。 然后 Monica 就 sure， 然后往那边走的时候呢，就路过 Phoebe 啊，因为 Phoebe 在回到人群啊，对不对？然后 Phoebe 就问了一句 ：“Are you wearing waterproof mascara？” 嗯，这个词当中，哼哼老师能理解的只有 waterproof。 I know mascara。 啊，是啊，那什么啊 ？I was in a rock band. Okay, we used mascara. Wow. Yeah. 哦，我看来我还低估了您呢啊， Yo, 低估了。Don't you dare 低估 my understanding of 绝不能低估你对化妆品的理解。 化妆， 毕竟你曾经也在摇滚乐队待过啊。 Yeah, I know all about that stuff. 啊，可以的，对化妆品那是了如指掌，甭管是什么， yeah. 都往那脸上一股脑的涂过。 Yeah, waterproof 是什么？防水的。 防水的。 啊，后面这个来，女生们，咱们学一学这个化妆品单词。 Mascara。 嗯，是什么呀？让你的睫毛变长的那个睫毛膏。 Yeah, are you sure? Yeah. Yeah, sure. 你 sure 吗 ？I don't know. 我知道你们那会儿用的不是睫毛膏，你们用的是眼线， yeah, 你们用的是 eyeliner。Yeah. 你们 rock band 要什么睫毛膏啊？我才不信呢。 Yeah, we didn't use that. 是吧？你们最多就是画那种很粗重的眼线而已。 Yeah, those were good days. 想了想啊，年轻的时候，十五六岁啊，摇滚乐队 挺好玩 的，摇滚乐队那个时候的潮流啊，疯狂。他就问他，你今天有没有用防水的睫毛膏？你真的睫毛膏是不是防水的 ？Yeah, Monica 就说 No， 没有。 嗯，那 Phoebe 就回复一句 Oh, you're so screwed. 那你完了哈，那你肯定会搞砸。 你完蛋了。 对，这个口语里用到很多的 screwed， 这个词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如果我们要说， 一般我们都是说一个状态 ，OK， 所以就是 to be right 的这种感觉。所以 I'm screwed， you're screwed， right？ 然后我们可以就修饰加一个 so， OK， 然后就说你完蛋了，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嗯，我们也可以用 screw 作为一个动词，然后它一般会带 up， 这个，然后 screw up 就是一个把一个东西搞砸了，而不是说我的状态是完蛋了，你可以说这事儿被你搞黄了，搞砸了，搞得不好，你就可以说 screwed something up， 包括你犯错 mistake 也可以说 I screwed up， 可以。 好的，这里呢意思是你 so 完蛋了。 对，你完蛋了， 你 搜 完蛋了， 非蛋了， 你非常完蛋了。 Okay， 你要 是不 是 一般的完蛋， 你肯定会把你的眼妆哭的哭花不说，而且还哭的就是各种稀里哗啦的。 Yeah， 对你这个妆就白化了， 白化了。 然后那个 Phoebe 走回来就看到 Ross 嘛，那 Ross 呢，他就说 ：“Hey， what was that all about？” 对，这是一个典型的哈，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状况的一个句子。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连读，非常适合大家的生活里使用，我们听听老师的讲解。 OK， 所以这个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句子啊，我们可以问 What happened， 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问 What was that about， 对不对？没有必要加一个 all， 所以这个句子到底为什么要说得更长呢？ right？ 在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对应中文的加一个到底， OK， 中文请问加到底怎么样，然后加强这个意思 ，right 这个语气，所以这个英文差不多也是，所以这个问出来的时候 ，what was that all about？ 有点像这到底怎么回事 ？OK， 它最对应的中文应该是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这个就大家记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音，因为它是很常见的一个句子的一个说法，所以它会说的比较快，比较弱 ，OK， 这儿呢，我们开头有一个 what。这个 what 特的音会省略，那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会跟大家说，你必须要顶舌头，省略一个特的音，这个舌头动作封住气流。OK， 那很多的学生就不听我的话，他们想要用别的方法来省略，比如用一个肚子的气流或者一个喉咙的肌肉，封住这个气，然后就导致一个停顿 what what what 这样，在这里可以 ，OK， 你想要用那些别的方式是可以的。OK， 因为它虽然停得不干脆，可是它会更容易说得快，因为我们要立即进入到第二个音节 was， OK， 然后 was 的 z 音呢，我们会轻化成 s 的音 ，was， 然后会两个音节开头的两个 w 开头的音节都会发得又快又弱 ，what was， 你甚至可能都听不出一个 what 或者一个 was， 你就觉得是一个 w 的一个什么音 ，w。然后很不清楚，可是他就会这么发的，因为他就是这么常见。What was? 我们经常就这么问的。What was? 后面呢 ？That 跟 all 我们会连读，特的音会浊化。That all. 然后我们这个句子的重音可以把重音加在 that 上。Okay， 一般 that 呢，我们会弱读，在这儿不会，我们会加个重音。英文在说那事儿，我们会强调它。What was that? What was that? 加个重音高一点。That all. What was that all? What was that all? What was that all? All 跟 about 也要连读 about， 所以就是 all about about 的特省略，导致一个停顿 about 顶舌头的停顿 about 要干脆。What was that all about?就这么说了。 这个细心的同学哈，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你在学这句话的时候，别看它连读什么都还挺简单，但这句话那个 that all 这个地方的语调呢，是一个挺重要的点的。 对，这个重音要注意。然后剩下的句子的音节都是非常平的。 对。 What was that all about？ 就是为了体现出 that all， 要体现出这样的一个小高峰。才能体现得出整个句子的一个语气，说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对， 你要把这个问句问出它该有的问句的样子。所以下周检查这句话的时候，希望在这个地方大家都能够把握得很好啊。这是友情提醒。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菲比呢是这么回复的， 他说 she's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each of us individually. 句子也比较简单，说她呢是要和咱们每个人单独告别。Individually 放在句子的末尾，是单独的这个含义。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下一个连读。 哎，为什么要挑选这一句呢？ 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长，然后我就觉得就适合我们的老生的锻炼一个长一点的句子。 同时也可以练一下气息，是不是？ 对对，尽量一口气可以从头说到尾。这里呢就只有一个干脆停顿，整个句子里面剩下的呢都是连读，各种就是连发，然后大家就特别适合一口气练气息从头到尾。OK， 我们开头 she's 的这个 z 音呢，我们就轻化 she's，OK，okay？ 然后 going to 我们就发 gonna，she's gonna，she's gonna，she's gonna， say 这里一定要注意，我们说的多快多弱呢 ？say 往往是一个学生的发音痛点，还是要发出双元音。大家在视频中看我的嘴巴的动作，我们发的时候呢？牙齿是合上的，对吧？然后立马嘴巴爆开，在这个 a 的音，你是可以看到我的舌头，所以你看这个下颚的动作，从爆到 a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一般学生发不出这个词的音，这么基本的一个词的音是为什么呢？因为不动下颚 ，say say a 就变成一个 a 的音了，下颚不动。必须要动下颚，必须要爆开 ，say，OK。Okay？ 从这个 a 呢，我们再咬下，这个下颚咬下去变成一个 e，say，say。所以如果下颚不动，这个词就发错了，而这个词不能发错，对吧？就太基础了 ，right？ 你第一天学英语就会学到的词，所以这个要注意。She's gonna say, she's gonna say, she's gonna say goodbye. Good， 注意不要发 good。OK， 是一个个人的个，结尾的的省略导致停顿。Goodbye，Goodbye，She's gonna say goodbye to， 我们就会把它弱读成 ta， 以及 ta 的音浊化成 的， 的，我们会用一个弹舌音 ，da da，Goodbye 的 ，Goodbye 的。这个时候，有的学生可能听到这段都会觉得这个 to 都听不见了，其实有发，它就是变好几个样子了。Goodbye 的。Goodbye 的，后面呢就是 each， goodbye 的 each of us， each 跟 of 要连读， each of 跟 us 也要连读， each of us， us 跟 individually 也得连读， us individually， 所以从 each 开始练， each of us individually 非常一致，气息不断。Each of us individually, each of us individually. 从头就是 she's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each of us individually. Okay. 那这个句子里在哪里稍微停顿一下呢？太长 了。Goodbye, 如果你觉得太长想要打一半，你可以就是在 goodbye 停。Okay. She's going to say goodbye. 就这儿。 虽然这个 say say 啊，它呢在句子里读得比较轻，但是呢老师也提醒我们，这个词不是说读得轻就要把它怎么个削弱了它的这个正确的读音的方式啊，这个双元音该读出来还是一定要读出来的，否则这个词那就说不过去了，毕竟是咱们一学英语就开始学习的一个词语， 对方就会听到 see， 就会听到你说 看见了， 对，变成 see goodbye， 然后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咱们在省略一些音的时候啊，想要略读一些音的时候，你得想想是不是还有你略读以后还有别的这个词可能有别的意思了哈。 对啊，反正 别的音了。 我每一句话都会给你各种机会可以省略这个啊，连读这个啊，弱化那个啊，这个不行。OK， 这个是不能动的，剩下的都可以， 是吧？没想到哈，这样一个说的一个词，说的这么一个词，竟然是不可以给它做任何的改变的。 已经给够了 ，OK， you have enough 弱读，你可以偷很多的功了 ，right？ 我不能在这个词上偷工减料， 是吧？这就是讲解这个句子的一些关键词啊，关键点啊，会学习的耳朵一定要足够专注啊，足够会抓住这样的一些重点啊，这就是老师讲到的重点的地方。好，请老师再把这句话读一下。 She's gonna say goodbye to each of us individually. 好，就是这样子。接下来呢，啊 ，Ross 就他就说， 他就说 ，Are you kidding? Oh my god！ 突然间，他的那种哈，那种气就上升了，你不觉得吗？就是他身上那种、 yeah. 啊，那种 有点那种喜剧的样子， 对，那种喜剧的又有点娘的那种样子哈、啊， 嗯哼， 上升了。他说：“哦，你开玩笑的吗？哦，我的天， 我的天哪，怎么办啊？”就特别的 dramatic， 对，非常非常的就是很就 drama queen 上升了那 种 drama queen， 对。 好，菲比就说：“是的。” 嗯，他就说 ，Yeah, I know. It's gonna be even worse for you. 他说，对呀、啊，我知道，而且对你来说呢，甚至是更糟糕。 嗯，对。那不知道这个是指的 Ross 的这个性格，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 ，you know, little girl， 或者是在说因为他跟 Rachel 的 关系走得比较近。 嗯、 我估计两个都有。 都有。对，对反正这事儿对你来说那就更糟糕了、嗯，你更不好克服了。 对，然后就说 God, Ross, get ready to do some serious crying. 他有点像自言自语一样，他就说、嗯、Ross, 你可准备好大哭一场吧。 嗯哼， 哎，这个表达还挺有意思、 这个， 叫 do some serious crying. Yeah,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吧？嗯、就是你可以 get ready to cry. 对啊， 可以， 这不是完了吗？ 嗯，那个 do some serious， 这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说法，好吗？大家把这个记下来。 嗯， 所以首先。do 就是做一个东西，对吧？ 嗯， 那我们就后面可以带任何一个东西，对。然后这个 some， 那 some 就是来一点， 来 一些，对。嗯，然后后面呢就 serious， 就是特别严格的、严重的或者特别大的，所以它有一个反差。我们前面又来了 some， 对不对？那这是一些，后面又来了 serious， 嗯，那就是很严格或者很多量大的。所以它有一点奇怪的反差，可是可能这是为什么我们喜欢用，因为我们就觉得它就是比较搞笑。再说呢，它有一点首字母押韵，两个都是 S 开头的 啊。 然后最后呢，你就可以把关键词塞进去，可以是 crying， 可以是任何一个动名词，这个就看你们了。然后就是说的就是大哭一场，哎，嗯，差不多就可以直接这么翻译了。 嗯，那 Ross 的回复是什么呢？他说。 他就说 ：“Oh man, I'm not gonna be able to handle this。” 哎呦，一下变得非常的，就是弱小无助那种哈、 啊。Yeah, yeah。 他说：“哎，我天哪，那我肯定应付不了这个。 嗯” Yeah， 然后这就正好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连读。 哎，最后一句连读是我可应付不了这个， 嗯、 我肯定应付不了这个、 嗯， 处理不了这个。 那这个他有一个 be able 的。OK， 然后能见到 be able to 在句子中的时候呢，我都喜欢把它拉出来让大家练一练。因为首先它用的多 ，OK， 然后第二呢，它这个表达方式就是有能力做什么事儿，这个英文的用法呢，就是用的很多，跟中文不一样。中文可能就说没法儿，对不对？做不到。英文的这个就会有一个 be able to， 然后第三呢，就是他会说的很快很弱，经常会感觉跟不上，所以我们得练。 嗯， 这个开头我们有一个 I'm， 我们会弱读成not 的 t 呢，我们要省略 I'm not gonna， 后面 going to 就发 gonna， I'm not gonna， 这四个音节会说的比较快， I'm not gonna。甚至这个的音可能就省了，就开头 not gonna， 有一个呢的音 not gonna， 后面 be able to 我们会发 be able， OK， 所以我们 be 跟 a 一定要连发，也一定要把 a 的这个双元音给发出来，说的多快也要发出来，要动上下颚 be， 别发成 be， OK。ba 这样就坏了，我们要嘴巴张开再咬下去 ，ba 这个 e 的音要出来 ，ba 开头的 e 一定要出来，然后后面就是 ba bow 没有变化 ，to 我们就发的，是一个弹舌音，和的这个的 ，be able 的 ，not gonna be able 的 ，not gonna be able 的。然后后面就是 handle 是关键词，没有什么变化 ，handle this 也没有变化 ，not gonna be able to handle this， 就是这么说的。 就是这个 be able 的这个地方要读得很快很流利、很快很流利。 这个我的语速呢是一个正常的语速 not gonna be able 的。大家练的时候呢肯定不会达到这个语速的 ,OK, 没几个学生可以。大家练就是慢一点来把它说得准，不要追求一个我的这个语速好吗？放慢然后把它念得准确是重要的，是最重要的。 是说练到熟练的程度以后呢才有可能像恒恒老师一样 再提高语速， 这个速度，而这个速度在我们看来很快的速度反而还是一个正常的语速呢。 这个就因为他没有慢的说法，你知道吗？我们不会把它，虽然是正常，可是我也觉得快，可是这是因为前面的这个没有什么含量 ,there's nothing important, 没不重要，你知道吗？就一大堆废话的感觉，可是还是得说的。 除非是一个人他在很不确定边想边说的情况下I might be able 的。 那就是 might 了，而不是 not gonna be able 的。 对对对，也是。 对。一般我们都是我们说的时候就是在委婉的跟人家说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说的像这啊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没法做，我做不了。not gonna be able 的 ,not gonna be able 的。对，所以到这就一般都会说的比较快。 好。好，那就请大家好好练习这句话哈。每次课堂呢，都给大家三句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去找一个让自己最有感觉的一句话来进行练习。你有感觉的句子，你第一瞬间你就觉得有感觉的句子，往往你练起来会比较的得心应手一些，也容易得到老师的好评啊。好，接下来还有一句台词，他就说 Now I know how my students feel at the end of each year and why they act out by giving me such bad evaluation. 哦，现在我可算是知道了哈，我的那些学生们每个学年结束的时候的感觉了。 对，就是要说要告别了。 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个才给我打这么低的分儿的。 对，因为他们心情不好，不是因为我教的不好。 是的，他们舍不得跟老师分离。 对对，肯定就是这个原因。 这里有个 act out 什么意思？ Act out 就是是说明孩子的，一般是，然后孩子就是做坏事儿 ，OK， 或者就是闹，或者故意摔东西，然后一般是为了得到关注，我们就叫 act out。 明白了，有点使性子那个意思，耍小脾气使性子那个意思，故意做某事儿，做不好的事情。 对对对对，然后一般就是为了可以得到一点关注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叫 act out， 就故意闹呗，故意闹事儿啊，故意闹事儿 by giving me， 所以这句话还挺凡尔赛的，是不是？ 是 ，yeah， 可是也把自己说的很 ，you know， 反正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反正师生关系就不怎么好了 ，yeah， 而且还被学生打低分了 ，yeah， it's trying to 凡尔赛， 我觉得人这样挺好的，就是在这种难过的环境里面还能保持幽默感，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会把这些事情看得太真实太重要，对不对？刚才开玩笑的时候还得开玩笑，你看 Phoebe 的这个玩笑提醒 Rachel、提醒 Rachel 说你到法国去了以后你也得接地气哈，你别到时候跟我们真的就形成隔阂了，眼光上从眼光上开始瞧不起过咱们了啊。 Yeah， 然后 Ross 这边也是马上就想到自己啊，也开个玩笑哈，原来同学们是因为分离呀才给我打低分的，也调侃了一把自己。 我觉得他应该是认真的，他应该是认真的。 好， 这就是说， 好，这就是这一集哈，该告别了啊，哭得无比的伤心，是那么多欢笑了也得来点泪水调剂调剂。好、最后呢我们来进行上周的作业解答了啊。我们先来听听再听一遍情景回来啊。 I love you Phoebe, I love you too. Please, please don't turn into, you know, a French bitch. Well, if I'm going to do this, I better keep going. Okay. Monica? Yeah? Will you come here with me for a minute? Sure. Are you wearing waterproof mascara? No. No, you're so screwed. Hey, what was that all about? She's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each of us individually. Are you kidding? No. Oh, my God. Yeah, I know. It's going to be even worse for you. God. Well, let's get ready to do some serious crying. Man,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handle this. Now I know how my students feel at the end of each year. And why they act out by giving me such bad evaluations. 好，我们请老师来读一下今天的三个句子哈，然后再读一下上周的三个句子。 Okay, 我们今天三个句子，第一句是what was that all about? 第二句是 she's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each of us individually. 第三句话是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handle this. 好，上一周纠音的三个句子。 上一周第一句是 I have nothing left to teach you. 第二句 I must have packed it in one of these boxes.然后哎，最后一句是什么忘了 是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哦，对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很多同学选了长句子我马上来点评起来啊。 嗯， 一人一句 Mika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不对是 poor OK port 穆林森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Being, 不要 being, 不要有一个要控制你的语调 ,OK? Lily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OK, 你开头这个 at 的这个有点爆了就是要软一点可是还要停得干脆 at Miss 何 I must have put it in one of these boxes. Put it in, 这个有一点就太硬了 Put it in, OK, 放松一点 Cheryl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At what, 不对 OK, 你这个 这不是一个停顿 At 老同学了啊一片云、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Perfect 薄荷 I must have packed it in one of these boxes. Pack, 没有停顿需要停顿。 双木林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开头的 at 好像爆破了 at 有点这个爆破音要省略。 甜甜 I must have packed it in one of these boxes. These 的一音一定要饱满不能 this. 晨晨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OK, 每一个音节其实都发对了可是你要把它说的像 一句话你需要一口气把它连发出来 QQ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What 开头的这个不行我们要一个停顿 At what?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OK, perfect 圆圆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OK, that's very good. 开头的 at 好像需要再停得干脆一点。 I, Chloe.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Stop being funny. 这个要注意你的语调。The being 不用加一个重音，也不应该有一个飘上去回来的这个语调。 Rose Dream. At what point didn'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Did it. 不要有一个鼻音出现了变成噔噔噔没有鼻音。 真知灼见。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Per, 不对 passport, port, 不是 per. Captain Cook.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Took, 不对特恶的音不是 too 的音 彩霞飞舞 I have nothing left to teach you teach you to 要注意、这个滑动不要变成 teach you to 就是变曲了 薄荷唇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that I 这个 I 要出来不能变成 that I 刚才提问题的 WY 同学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Perfect. 稻草人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What point? 这个 what 的特要省略 What point? Jim. I must have packed it in one of these boxes. OK, 每一个音节都发对了，可是他头重脚轻。I must have packed it boxes. But 这太暴力了，要连贯，要一致的力度。 Barbecue. At what point did it stop being funny that I took her passport? Passport 不对，是 poor. Okay, poor. 好，时间关系啊，咱们课堂纠音就先到这里吧。新年有什么样的新面貌，我们继续在课后的视频花絮里头有老师来给大家一一的点评哈。 OK， 好，感谢同学们的收听收看了，新的一年开始了，大家鼓足干劲儿，继续学习，继续进步。好，谢谢恒恒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下周的老友记课堂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re Works International。